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夜色已经变得很深了，这个城市，而我真心真意的请你来找我的同时，我们彼此交流，互相进步，也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这是我们一生要追逐的目的和目标。谢谢所有已经进场的朋友，因为有一阵的等待时间，你也一直在看到我直播之前的样子，准备啊，调整屏幕啊。如果你每天晚上可以看直播的话，就太开心了，因为我所有的准备也许都在直播的体现当中，用视频的形式呈现的要多一点。如果你只是一个听众朋友，我也谢谢你支持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的个人新浪微博叫做周大准，希望你关注啊。如果你对我这个主持人感兴趣的话，那你对节目感兴趣，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来到这里听音乐听故事，让这个城市夜归的人们不孤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偶尔听到了我的声音，然后你还觉得还不错，一直收听，这就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和延续。在这个速食主义快捷的互联网时代，如果有一种期待和等待，能在每天晚上相聚，彼此有一种存在感和直接感的付出者，我觉得是一种很贴心的感觉。那今天晚上我们当然要听音乐，我是一个 DJ， 这个节目里我首先是一个合格的 DJ。 DJ 是什么意思？放音乐的那个广播员，我就是那个 DJ。 怎么去当 DJ 呢？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后台，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这些问题，说准则怎么考广播学院，怎么去配音，怎么说话，怎么当 DJ。 我觉得如果想当一个 DJ 的话，其实 DJ 是音乐的播放者，你要听大量的音乐，不同风格的音乐，当然你最好懂一点点音乐，或者说你学过一项乐器，系统的学过几年音乐之后呢，你在选择歌曲表达歌曲感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游刃有余的部分。那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周准跟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就是什么话不能讲出口。我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很多口无遮拦的人，我最开始的方式是回避，真的，我现在也逐渐开始回避，但有一段过程，我真的是以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世界观去抨击他，应该叫做反击他，怼他，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有些人是怼过之后他就老实了，就觉得哦，他是有个性的，不能欺负他，不能跟他说一些那样的话，而且是愈演愈烈，这种垃圾人远离他，我们生活当中要远离垃圾人。那哪些话不能说呢？今天呢，随着节目的推进，我要跟你讲讲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可以说。动听的话要多讲， 但是动听的话讲出之后，你如果实现不了的话，你就少讲，言而无信不好，不信守承诺也不好，对不对？那首先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直播的朋友，你可以点是直播间找到十点打录机就可以了。当然谢谢现在正在线的100位朋友，花椒用户的宇阳、一翁、无名帅，能不动就不动啊，这属于仰卧起坐的仰卧选手。秘密不能说啊，天道酬勤，此间的少年，昨天你也来了，少年欢迎你，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啊，太阳花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啦，不一读出各位的名字。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好听好看有感觉，可以分享直播间，分享我的直播间，不一读出各位的名字。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好听好看有感觉，可以分享直播间，分享我的直播间，去你的朋友圈，让你的朋友来一起跟我十点打录机。夜深人静，当然听点好歌很有必要，话题是一部分，音乐也是灵魂的部分。今天晚上第一个登场的歌手，有请 GG 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距离。有的时候说时间能让距离变得越来越远，那距离近了，你会觉得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距离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词汇，特别是恋人之间、朋友之间，怎么拿捏合适的距离才能表达真正的情谊呢？我们需要变成更好的人，慢慢去推进和解决。有请林俊杰。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我在这里，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你在哪里？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我走向前，你看不见。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恋人关系，他们每天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是他们的话很少。有的夫妻呢，成为了无话的婚姻，这种悲凉的感觉，很多人正在经历。 留着3公分的距离，我的眼里填满着真的我爱的你。放桌子边，你的眼里读不到牵着我的讯息。哦耶，我走向前，你看不见，这里遥远，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你走向前， 之间可 剩下一条界限，不曾有改变。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都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猜疑。希望你们的之间的爱没有距离，有的是眼中的有你有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不管你此时此刻正在想着谁，哪个人正在想着你，我希望你们想的都非常的真实，没有一点点的浑浊，纯真美好。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我今天发现这个镜头有一点的 lomo 的感觉，是不是？这个镜头坏了，我要跟我们的 leader 说，让他们换一个镜头，就感觉会就加了滤镜一样的感觉哈。我们换一个镜头，哎 ，this one，OK，正面的。哪些话在生活当中不能讲？我们方方面面的说一说。我们先说朋友之间哪些话不能讲，比如说你跟他不是很熟，哎，他今天穿了一身衣服显得特别不好看，显得身长腿短，或者显得肤色不亮，你就不要说哦，今天衣服真的配搭不对，你就选择不讲话就好了，微微一笑，嗨，早上好，辛苦了，就 OK 了。有些口是心坏的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会那种不加思维也情商不高的那种人，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说哎呦，今天你这身儿，你是不是起猛了呀？因为你这时显得身子长腿短，本来亚洲人这个比例就不好，你应该把裤腿挽起来，你应该穿个别那个两个色跳的很重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好吗？记住了，不能这么说，人家会想的。当然被说的那个人呢也分层次，如果他微微一笑就无所谓了，如果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 OK， 如果他真的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岂不是有得罪？当然被说的那个人呢也分层次，如果他微微一笑就无所谓了，如果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 OK， 如果他真的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岂不是要得罪一个同事一个朋友，对不对？还有的朋友呢特别在乎别人说他胖了，是不是？谁也不喜欢说周主任你胖了，周主任你是个国字脸，心里都会不太开心啊。当然了，熟了之后无所谓，好朋友十几年臭了十几年随便说啊，但是真的是刚刚交朋友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也别太真实了啊。就像三毛说的一样，真正的爱情就是不化妆的样子，随意放屁不刷牙你都可以接受它。但是一开始处朋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当然是普通朋友啊，那应该多去鼓励他，比如他的一些发光发亮的部分，让他更加的自信。比如说你刚出了两三天，说哎呦今天你怎么看着这么胖呢，哎呀好难看气色，回家休息吧。好像是比如说第二句话，啊，你今天气色真的不好，哎，我的天哪，你看你的鱼尾纹，哇你的头发最近好像有点枯的感觉，回去休息休息吧。其实你的重点在回去休息休息吧，但是前面那些话别人不爱听，有时候换种方式表达这句话就会起到一个温暖的鼓励的部分，而不是让人觉得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是不是？说话是一门艺术，说好听了更是一门艺术，见人说什么话更是一门艺术，很烦。我们说为什么要见人下菜碟啊？我与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童叟无欺，我见谁说都是一样的话。我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为我家里没矿也没海，就要好好的去审视多事啊，随机应变。啊，今天所有进场的朋友，我也希望你们好好讲话。有些话不能说，咱就不说。如果真的是把你怼到气到份上了，那有些话反击的话呀，强烈代表自己立场的话要讲出来。时间来到了22:15:20，谢谢正在进场的小伙儿，真帅啊！喜羊羊和灰太狼啊，还有谁啊？送佛归殿，我对着你，然后帅先生那些年。任务系无声，还有简洁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枫叶雨晴，谢谢你们的入场，也谢谢子宇送我的礼物初吻。哇，初吻是多么的珍贵啊！忽然想到初吻这个关键词，可以聊一晚上。你的初吻什么时候发生的？是跟谁发生？在哪儿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发生之后你做了些什么？这就是话题的延展。OK，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一定不是以言曲取得关注的，一定是以她独特的音色，而且细致的表达，唱情歌时温柔的呐喊。如果一个女孩给你发一条微信说：“嗨，忽然我不想让你知道很多事情。”那你就会想很多，对吗？哟，她这是怎么了？也许是你们关系在变化的部分阶段，变好变坏你自己知道吧。不想让你知道，周慧。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在我心中你多重要。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 再听这首歌，还是充满了女性那种温柔和细腻的部分。有些事情男生永远不能理解。来自于周慧的声音，不想让你知道。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 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累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周一到周日，我们都会在夜晚22点到23点这样一个很安静的时刻，在电波里，在视频当中相见。周一到周五是我，周六周日是唐甜甜，希望你们呢有时间过来看看我，找找我，看看我们，找找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的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是一个结婚刚刚不久小孩3个月的妈妈啊。他说他跟婆婆的关系相处非常的困难，他也想去了解婆婆的人生，也想去跟婆婆融入，但是确实非常的难。他告诉我说怎么该跟婆婆相处呢？哇，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难，很多的婆媳专家心理专家呀都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对婆媳关系相处是很好的，真的至少我没有见过。其实你想想，结婚之后想问题就不单单是二人世界的，有了小孩之后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考虑很多，婆婆公公还有丈母娘老丈人，这几人的关系是很难复杂和处理的。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最重要，求同存异也很重要，尽量找共同的话题。如果真的是两个人世界观相差太大，就尽量减少接触的时间，在一起不要太久，难免会遇到一些锅碗瓢盆的事情啊。那是作为年轻人，我想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姿态了，因为老人总归变老了，而且他养育了你的老公，而且有可能会带你的孩子，所以说你要多多的担待哈。然后我觉得我也希望在听我们节目，如果真的有上了年纪正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叔叔阿姨们，我也想对你说一句，年轻人其实也不太容易，每天打工工作辛苦，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还要非常的去照顾他们，首先谢谢你们养育之恩，在处理婆媳关系或者老丈母娘老丈人跟那个这个姑爷的关系上啊，一定要从简处理啊，一切都是为了孩子，那就 OK 了。希望呢所有的关系都变得融洽，特别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啊，我觉得一个比如说公公啊，比如说公公和儿媳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一般是婆婆跟儿媳，那姑爷跟老丈人应该也没有什么冲突，跟老丈母娘其实也没啥冲突。其实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什么道理呢？老丈母娘对你好其实是想你对她女儿好，那婆婆对你好希望就是你对她的儿子好，很简单。你明白这个道理，大家就可以心照不宣，把这六个人的世界维系好也是一门学问。 OK。 哎呀，说的很多啊，希望你慢慢理解。有些朋友说我还早呢，什么婆婆，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那你就好好的去找男朋友啊，去找自己另外一半。下一个阶段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要聊聊恋人之间哪些话不能讲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以我的经验了啊，以我的经验。谢谢各正在入场的朋友啊。今天花椒统计太吓人，现在有9.7万人。 Oh my god， 9.7万人，有多少是僵尸粉啊？我不知道，反正都是一级的用户进来的话，基本都是僵尸粉，不管是不是僵尸粉，我觉得都很开心。9.8万，9.9万，好啊。接下来呢， 这首歌送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多少年之前啊，范特新娘专辑里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叫做《安静》啊。然后我记得我在琴房还弹过这首歌曲。这首歌给我呈现的感觉就是，周杰伦是个难得的有情商的好歌手，有钢琴的基础，古典钢琴优秀的基础，而且他和流行乐结合的非常的完美。安静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啊，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舅舅的大提琴啊，安静的在我身边。 只是 我记得我曾在琴房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叹这个词写的最后一句啊，我会静静的我离开你是因为我会很爱你。我觉得这是高级的歌词，就像黑色幽默呈现给我们的那种新一代的听歌感受一样。谢谢杰伦这些年给我们的震撼，也谢谢叫做智道鲲鹏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北京时间来到了22:31，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这个广播，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说，准子啊，我是你多年的听友了，看到你没怎么变，真的好棒啊，感觉哟，谢谢你说我把我的手机放在那个导航的位置上，我用 4G 看你的直播怎么样。哇，够意思，太棒了，谢谢你。他说我是从国贸回翠微公主坟那块的，我是从长安街自东向西开的，现在路上不是怎么堵，我把车窗摇了下来，听到熟悉的声音，又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我跟我之前女朋友最喜欢的歌之一，《安静》，应该是80后的朋友吧。他跟我说我有特别多的感慨，我也是，我也听过这首歌很多年。我记得在琴房弹这首歌的时候，还请教过一个弹钢琴的女生啊。我还记得那个女生的手很漂亮，弹琴的时候手很漂亮，很修长，很白，每次的指甲都修得非常的整洁，永远不施粉末的那双手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然后我们会因为一首歌想到一个人，想到恋人，想到朋友，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部分啊。其实说到恋人之间哪些话不能讲，这个因人而异啊，也是因为恋人之间每一个恋人都有不同的招数套路啊，示好是肯定的要说的呀，比如说总有一方要先表达吧，当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就看你怎么去经营这份关系了，很微妙，很微妙，真的很微妙。哪些话不能讲，我先叮嘱一下正在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男性朋友们，男生朋友们啊，夸大海口的词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说，有些话呀夸下海口不能实现还不如不说。比如说给你买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个共同去旅行的愿望，到时候真没实现，比如说在那个在没确定关系之前说我会记得咱们所有的日子，像纪念日啊，如果咱俩好的话什么时候我都每年给你送礼物啊，然后终于好了确定关系了什么日子都没送啊，这个女孩会记很久很久啊，所以有些话呢别说，送给惊喜，给她惊喜好不好，不要什么话都先提前跟人说，以为太实诚了是吧，傻小子，傻小子就这意思了。女生有些话不能说呢，我觉得在男女之间相处无非就是两点，女生被呵护， 爱得很真切，反正是你，只要你爱我疼我呢，就要给我表达出来，爱他，让他知道。男生其实就是要的尊重和鼓励。如果这个男生事业有一点点起伏，工作有一点点业绩下滑，我觉得作为另一半一定不要打击他，真的也很难哈。说哦，他都业绩下滑了，我们这个房租，我们这个月供都供不上，还不起了，我怎么鼓励他呀？我还说没事儿，老公，男朋友有我呢。也是哈，但是也许换一个方式和方法去鼓励他，激励他，让他有重振雄心那种感觉啊，然后触底反弹，这真的是一门艺术。谈恋爱啊，很简单，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记住这句话。你的航海，你来晚了，你没来晚，你一直都在我的节目当中，只是你不经常跟我聊天。晚上好，你的航海，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啊？你永远都是来了之后说晚上好，周准，然后你就不再说话了。嗯，如果你过得很好，请告诉我；如果你过得不开心，也告诉我。下一首歌，我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莫文蔚在华语流行女歌手当中，作为演唱叙事性歌手是前五名的嗓子和乐感以及个人特色。莫文蔚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学习背景，又有很讨人眼球的身材以及智慧，还有很少有绯人、有绯闻。那、你的话也说还行，你看他这个人说话就是那样，就是闷闷的啊。你好，晚上好，你过得怎样？还好吧？好吧。那你就按你的步调好好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有请莫文蔚，这首歌叫做赋与树，你懂这个意思吗？赋与树啊，呼麦，赋与树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功能啊，一个眼神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我在讲什么。 说话突然打住，你停了脚步，空气降落，温度玻璃起乐舞，你的眉目眼珠，你的赋与树，没有亲口说出答案却清楚，总是到了要在乎才清楚，再没有更多的加入，你在你的国度孤独的好专注，总是到了要结束才清楚，那满足只是某种中毒，每次都在重复某种错误， 听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叫做《赋与树》。时间来到了22:41，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在我听广播的时候呢，点一首歌是我广播的一个情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我的校园广播站里，我是点歌节目的主持人。那个时候还真的是每个班都会有男生啊女生啊送给其他班其他系别的朋友的歌曲。那时候点歌一首2.5毛还是一首5毛钱我忘记了，这个会作为这个艺术我们团的基金去送给大家一些晚会啊呈现的部分，我们没有随便花掉的啊。每当在下了晚自习之后说这里是校园广播站，三年级二班的周准要点播一首歌给三年级一班的随便一个名字 Mary 同学，送给他一首歌，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喜欢啊？这首歌的名叫做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类似这样的情绪啊。其实在校广播站里的话也是不能说的。其实回到我们工作本身，广播里有些话是不能讲的，因为它要符合宣传的口径，要符合一个国家电台的姿态。如果真的发展到网络自媒体时代的话，有些话是可以讲的，但是广播是不可以讲的，也是请大家多多理解。有一天如果我做自媒体，也许我的话会说的比较狠一点，通透一点，更直接一点，更辣一点，更火辣一点啊。我们期待那天的到来啊。工作是工作，自媒体是自媒体。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可以传播自己个人意见的意见领袖，每人都是，在这个意见领袖那么发达的年代，我希望我们要多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而不是说那些无所谓的语言，而且会让人觉得有特别攻击性和龌龊的言语，希望不要从我的听众当中产生。点一首歌的环节，一个片花之后要送出一首听众点播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三年级二班的周准送给三年一班的 Mary 这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老歌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复古的味道。郭富城那个时候的郭富城的中分头蘑菇头在我们青年当中流行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得的时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 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 学音乐的时候呢，说郭富城的音色是一杯冷咖啡冰咖啡的音色，喝多了之后就会出现他这个音色，可现在听听这个音色当中也充满了青涩的味道。谢谢96年黄金一代哈，不管是 NBA 还是香港乐坛，带给我们人间的惊喜。谢谢郭富城，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记。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不管你现在想起谁都谢谢他，不管你谁想着你，你也要谢谢他。我们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感谢是要说出来的，但是有些感谢我们没法讲。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对你很好，处处想着你，帮你风雨无阻，可你并不在乎他，你又怕伤他的心，你只能说谢谢，可这个谢谢又不想是那种感觉，礼貌性的客气。换位思考也是一样的，一个女生对一个男孩特别好，这男孩觉得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所以说这些谢谢就显得很客套。如果我们的情感当中有一种关系是不用说话就能了解的，所谓神交，精神的交流，该多高级。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一首歌，别说话，用嘴巴堵嘴巴，听上去很浪漫啊，其实在现实当中可不是嘴巴堵嘴巴这么简单的事情。 Ethan 告诉你这个道理，不要说话。有时候会觉得很霸气，男生说不要讲话听我的，女生说不要说话，就反意思的表达。人类很复杂。 Ethan 陈奕迅，不要说话。 深色的海面涂满白色月光，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在每一天清晨里乱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 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陈奕迅一个舞台，一束光，一把吉他，一架钢琴，他的声音在夜里会发光。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还有4分10秒钟，尽量选择观察，不发言。当你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有了底气学识之后，一言九鼎，希望朋友之间说的话都有默契，不虚伪。希望恋人之间讲的每一句话都真心，不虚假。父母就不用说了，对他们讲实话就好了，不要欺骗他们。也希望你每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像个朋友一样，别设防。最后一首歌，那英。很久没放他的歌曲了，非常厉害的杨那英，你不是说。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好想和你说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明晚再见，晚安。 关灯燃烧黑夜，发觉白天的甘甜，有两个人，有两颗心，